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出行。外出的朋友呢，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目前呢，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到黄岗桥、来广营桥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那么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选择您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那么大家呢可能比较关心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反正北方也就这样了，南方呢、据说呢又下雨又下雾啊，像雾又像雨又像风，是吧？ 嚯、这电视剧你都看过？暴露年龄。 不是，有这么一首歌、这个电视剧我倒真没有印象。 那没有电视剧哪来的歌啊、 这歌还跟那电视剧真没关系、好像就是周迅什么陈坤他们小时候演的，是吗？ 也叫像雾像雨又像风 啊，同名同姓啊。好吧，我们还是说回天气啊、那么其实按说呢，这个月份吧，如果到南方的话应该还不是太冷，但如果说是下雨的话就不一样了。 你看你赶上怎么样的一个天气。 嗯， 哎，如果是晴朗的天气，那一定是这暖洋洋的啊，这个非常的舒服。真的下雨的时候，如果持续的下一段时间以后呢，肯定它也很凉，这个而且它潮湿啊。 嗯， 哎，这个让你要是从北方过去的话，你应该还是有一些不适应，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出游的话，你还真得就是做好一些准备。 对，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愿意这个叫错峰出行啊，赶上淡季去。那如果是这个时候奔南方的话呢， 比如说 可以完全 保暖的什么东西都要带齐了， 对对对， 它主要是那种湿冷啊， 哎， 嗯，而且要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的变化， 你千万别忘带伞。 好吧，那么分享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联系，跟我们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到这个公众号里搜这几个汉字，然后呢先关注就可以留言了。 好，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去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 人。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了解其中的一些信息，或者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都麻烦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位听众想了解一下啊，首先恭喜您啊，家里买新电视了，打算挂墙上，挺时髦啊。说这个挂墙上的电视啊，那个底边应该距离地面多高比较合适？ 哦， 他们新换这电视呢是55寸的， 55寸、啊，应该是这个 挺大的哈， 中等吧， 对， 不算特别大，但是也不小啊。 其实甭管是多少寸的哈，就是一般来讲，它距离地面的这个标准应该是相对统一的。嗯 啊，有没有具体的标准？ 你们家那是挂着的还是摆着的？ 就是，看你是什么习惯。一般咱们都是坐沙发上看电视吧。 嗯， 然后你差不多你坐下以后，这个高度大概我觉得哈，也就是一米应该超不过1米2、1米3的样子，咱们大概坐的那个位置啊。 嗯， 所以呢，你这个电视机呢，也差不多稍微的和应该跟你的视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位置，我觉得应该稍微的，就是如果你平视的话，这个电视机啊，稍微的要上靠上边一点就可以 啊。其实这也跟个人的身高呀， 哎， 和你们家这个座椅的一个情况有关系哈。 你想，咱们一般坐沙发看电视的时候，很少有说坐的像咱们上课小朋友似的啊，这个腰挺背直的那么坐着的，一般也都是斜着靠着，靠在这个后边沙发靠背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甚至有的朋友有那个叫什么葛优躺啊那个姿势，对吧？这样的话，你这个我觉得也就1米12的。 行吧， 差不多也就自己。 这是女士的招啊， 哎， 到底专不专业啊？回头咱们问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啊， 对对对， 他们天天装电视，哎，对这事儿比较了解啊。 没错， 来位听众刚装过，有过自己的经验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尺寸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个问题，他呢想去，哎，这地儿好。 啊 候鸟式生活啊，广西巴马去过吗？ 哦，这听说过啊， 想去哈， 长寿村是吧？ 对。说有没有想去巴马的朋友啊，咱们一起搭个伴儿去啊。 哎，这个反正您得具体的商量啊，您是打算去几天呢，还是打算去住个是吧10天半个月呀，还是在那儿过一冬天呀？ 估计这日子去恐怕是那种候鸟式的，咱们也得熬过北方这冬天嘛， 哎， 这我们猜啊， 哦， 要不然如果单纯旅游的话也未必会选择这个季节， 在那儿待5个月。 对，我看这位听众的头像是一位女士，应该也是一位 五六十岁的，因为看图片看不出来，肯定就是一个退休的大姐、啊哎、 退休了啊。 对，一位阿姨，哪位愿意的话可以跟她联系一下。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一会儿大姐、啊、一会儿阿姨，你这个年纪跳跃你很大呀。 因为她没有说她的年纪所以我们也不能乱叫，万一人家岁数在那儿，咱给人辈分叫低了不合适，但万一人家岁数没到，咱又给人叫老了，这也不合适。 方明阿姨、嗯、你就不要掩藏了 来，大叔快说，赶紧说一下人家电话。 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14啊6845068， 嗯， 1314-684-5068。 哎呀，见过节目搭档都是互相捧的没见过这么拆台挖坑的啊， 互相挖坑。 行，下面这问题啊、嗯、就是一个跟电有关的问题、 哎、 你说一下。 哎，刚才一开始说电视来的啊，其实涉及到这个电器这方面我们还真的不是特别专业，只要大鹏老师在这儿啊可能更好一点。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一台新买的一个还是一个品牌的天然气热水器，是强排式的那种。他说这个水管气管连接好了之后，接通电源，这家里啊啪就跳闸了。然后呢拿掉气管水管，热水器单独接通电源，它就不跳闸。你说就连安装的师傅啊也处理不了啊，想问问有没有咱们就是精通电工原理的团友们、嗯，您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他这真是啊，你如果说这个热水器里边的线路有问题的话，它不接水管和气管的时候就不跳闸。 我估计可能是碰到什么东西了、 哎 啊、就是它这个有点接触不对。 原则上来讲，水管和气管它跟这个电路的这个它完全不挨着。 行，咱也不懂，咱也就别瞎说了啊、 哎、 我把这两个问题呢刚才都一并发给了我们的、经常来做节目的维修方面的职业人啊，经理、 哎、对， 待会儿看他能不能有时间给我们车控回复一下、啊、 分析分析、啊、 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想知道哪儿有好的看眼科或者是中医老中医眼科的医院啊，或者医生、 嗯、 说我妈妈的这个眼睛现在是又红又肿还又疼，之前呢去东直门还有垂杨柳都看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向咱们团友们求助一下，您看看哪儿还有这个推荐的地方，万分感谢。咱们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说一下吧，1583-245-9231，1583-245-9231。 嗯， 像这种的眼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直接同仁医院更？ 但是老妈妈可能愿意去中医，啊、你看她特地说了嘛、 哦， 有没有这个老中医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要就是问眼科好，那当仁不让是吧？ 对 对, 对、 嗯，当然号也不太好挂， 费劲啊。 好， 早点起。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哎、 这没什么用啊。他说我有一桶蛋白粉过期了， 过期了， 但是还没开封。 嗯， 还有什么用呢？ 没开封它也过期了， 这个就没什么用了、啊 哎。您可以那个，我觉着啊，就是把它打开啊，然后用那个是凉水啊，哎，这个给冲，按照一定比例冲开了以后呢，可以浇花儿。 哦， 是不是 真的假的呀？别给浇死了，营养过剩。 你冲细一点啊， 不是这他出的主意啊，浇坏了算他的啊。 哎、就是你给他稀释啊， 反正肯定是不能往肚子里 就别吃了 啊 对对， 因为它还不像奶粉。你要说奶粉吧，没有开封过期了，你可以把它泡成奶。然后你可以洗手洗脚 啊， 这蛋白粉它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时间长了吧，它里面会结块，而且里面的这个蛋白成分呢它可能会有所变化，所以肯定是不建议食用， 别吃。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用途？我觉得这还真是跟奶粉不一样， 不一样， 八成是没有了。所以建议您啊，您也别整罐的扔，您给它销毁了， 哎，就是、 销毁了给它扔掉。 你就算冲，你也是把它稀释了以后，从马桶冲了是吧？ 对对对，反正您要浇花的话，您就浇啊， 浇一点试试啊。 浇坏了算他的啊， 反正它也是营养成分嘛， 嗯、 是吧？那找那皮似的。 好。我看你就挺皮实。 哎呀，你这意思教我。 嗯，你这祖国的胖花朵啊，好 花骨朵啊。 你那假牙用的还好？ 嗯，我最近那个也不太好。 这位听众想请教一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啊、 哦， 主要是这个材料和档次的问题。 假牙。 对，他什么情况呢？他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满口的假牙。 哎。 结果我一不留神呢，给掉桌上了。 嗨。 结果摔坏了俩牙。 啊。 于是就产生问题了。他说这个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想问一下啊。假牙的制作材料， 嗯， 它分几个档次？ 如果是分高中低档的话呢，都分别叫什么，大概的价位是什么。 嚯， 他就想知道我这牙怎么那么不结实啊，怎么一掉桌上他就摔坏了呢。 反正您他也 看，万一是我这钱花到了结果材料不对，那我都亏疼了，我得先了解这知识。 这位没说清楚是哪个部位摔坏了，假牙他前边这部位是那个牙对吧， 我估计是那个牙，他说摔坏了两个牙嘛， 摔坏了两个牙。哎呀，那他这个我觉得不应该，你像那个东西都应该是很坚硬的是吧，咱要只单独镶一个两个牙那个也挺贵的呢，那东西是吧， 哎， 那个材质如果是过关的好的，不是您是掉桌上了是吧， 对呀， 不是从20多米高掉到洋灰地上了， 应该不是， 就是啊， 嗯， 所以这您还得真得找找他啊， 所以得先了解一下常识嘛， 哎，对对对， 然后您具体花了多少钱，咱们再看看啊， 哎， 哪位对这材料牙的材料啊比较了解，请给分享分享啊， 哎，我想是这样，如果您那假牙真的特别便宜，然后那个是吧，这个质量肯定它就有， 我估计不会太便宜，否则的话呢，就是他不会这么觉得 不对劲，对 对对 对 对，是吧，要是说特便宜的话，可能也就认了， 哎， 坏了呗，他不会心疼是吧， 真正是正规的地方，如果说这个东西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的话，他们也是会负责任啊，咱们先拿到了充足的证据，然后再去跟他谈。 好吧，这个假牙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保质期什么的， 保质期 或者是保修期之类的， 应该也有， 因为他年初刚做的嘛， 年初这肯定不至于啊。 好吧， 你要说做了个3年5载的，那有可能坏， 啊。总而言之啊，是自己不留神摔的啊。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个是 C 牙的， 就是这有牙啊，有牙，但是就是吃完韭菜鸡蛋馅的饺子以后啊，就一直打嗝。说是肠胃适应不了这个韭菜吗？这个问题说的有。也是不是很全面，您是一贯这样呢，还是就这一回吃完了？ 对，反正可以很确切的说，就是韭菜这东西它确实不好消化，因为它里面的纤维含量比较高， 有人就不吃韭菜， 对，因为肠胃不好的人确实不应该吃韭菜， 它刺激你肠胃的蠕动啊，然后都会刺激你肠道的蠕动，反正有这种不适的感觉， 有这 可能 哈， 啊， 就像你刚才问的，如果说每回都这样，我觉得不会每回， 哎， 每回都 让 他 就不 吃 了， 可能就这一回，或者这一两回啊， 没吃对付， 他倒不是说疼，他就是 打嗝， 反正打嗝确实也是跟肠胃的消化有些关系， 打嗝跟打嗝也不一样，你想咱喝完啤酒喝完可乐嘎进去以后啊，打个嗝很舒服的那种，你要是那种打嗝就要命了，就 总而言之呢，韭菜确实不太好消化， 是， 而且如果说是仅打嗝的话呢，这天凉，您要是就着凉风劲儿的这饺子也悬啊，都有可能啊，问问大家啊，如果一直这个嗝你不止的话呢，可以考虑去瞧一瞧， 对 啊，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问的是还是跟吃有关的，他说这芹菜呀，怎么炒才能让它又脆又入味儿，哎，您这个 抄一下吧， 您这个要求是吧，又脆还又得入味儿，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青菜就是都不太容易入味儿， 对对对， 就是必须得蘸点那个佐料吃， 哎， 它才有滋味，要不然你要单吃的话，就是那个生青菜那个味儿，就跟吃草差不多， 对对对， 包括芹菜哈， 是芹菜反正你可以抄一下，抄一下以后呢，你把它切成那个就是改刀的时候切成那均匀的小段，这样呢你炒的时候呢，这个哎，这叫什么呀，咱那叫爆炒，哎，爆炒呢可以保持它那个脆成劲儿，那么你如果觉着说我这爆炒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味儿可能沁进去的不够多，那你可以采取一种这个，就是你给它勾点芡，就是把剩下那个小汤汁儿啊你给它勾点芡，然后再淋在上边，哎，这样也可以，或者说你菜在锅里的时候你稍微的放上一点汤勾一点芡，这样那个芡汁儿裹在上面 有味儿了， 哎，它这味道就有了，或者说在焯的时候你那个焯芹菜的水里边也可以放上一点盐，也可以，哎，反 正就是甭管您拌还是炒，就是把那个材料稍微弄得味儿重一点，当然我们现在不太提倡吃的太厚重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菜它确实不太容易进滋味，我刚刚一拍脑门想起来了， 怎么着一拍脑门， 就是那个菜吧，你想让它脆一点然后绿一点，你知道有什么招吗？ 什么招？ 就是你焯过之后啊， 然后直接扔凉水， 你把它放凉水里， 哎， 啊，因为我记得咱们大师傅来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就如果喜欢吃这样的菜，您在 就炒菜锅边上备一盆凉 水， 或者是里面搁点冰都可以。 哎， 就是冰镇它一下， 就是、 激它一下。 它这一冷一热，它那个纤维本身 也可以这个变得很脆了啊，就不至于嚼着柴了。 行，那我们这些问题呢，先放在这儿啊，等待大家的回复。待我们说完这一期的转让信息之后，就该到第二时段了。时间它就是这么快啊！我们先来说说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叫斯鲁德的远红外取暖器啊，这是一个品牌的，型号呢是 NSR80A， 买了以后因为家里已经装了地暖了，所以一直没用啊。转让价格60元，应该是新的，那就没用呗。自己来取，地址在大兴区的俊瑞国际小区，联系电话是18310429757，18310429757。 这位听众呢有卡西欧的电子琴，是700多块钱买的，但是没说年头啊，其实这个年头挺重要的，还有发票呢，有90%新，现在呢打算300出手，电话是15313828807，15313828807。 这位朋友有一个小电脑桌，99%新啊，就没用过，120块钱买的，30块钱出让啊，电话是13901127157，13901127157。 这位听众呢，他想转让的是吉他或者置换也行啊。他目前呢手里有一把古典吉他，还有95%新，他想把这把古典吉他呢换成一把民谣吉他 啊，也弹唱了。 哎，最好呢这个新旧程度呢都比较匹配，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比较。啊，都合适嘛，是吧？别我这挺新的，你给我弄一旧的就不合适了啊。电话是18514762263，18514762263。 好，您出一主意啊，如果实在是这个出不了手的话，你又想唱这个民谣的话，你可以换一套弦啊。这个当然说它没有那个就是。就完全配套纯粹的那个民谣吉他那个效果好，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一般练习啊弹唱来说其实也可以啊，因为可能它最主要的区别弹古典和民谣就在这个琴 弦 上 面，弦上是吧？你很了解是吗？啊，学过， 你年轻的时候也扒拉过几天。 年轻的时候，我的天 哪。 好吧 好吧，我到我这个年龄啊就该用下边这位朋友经常转让的这个东西了。 不是，他这个其实如果实在置换不了的话吧，因为未必有这么匹配的，就是你不太行，你先把这吉他先给他出手， 先下来，对，先 转让出去，你把它卖钱了，你再去置办一把， 再求购一个， 哎，也行啊。来，下面这适合你来， 是吧？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成人纸尿裤啊，这是2019年11月到期啊，那还有一年呢，7整包啊，型号呢是86到139厘米，啊，说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买的，是品牌，是您这就是可靠牌的，还是说这个品牌很可靠呢？得，反正他这么写的啊，可靠牌，100元转让，自己来取，地址呢在。这个东城区的北二环鼓楼桥附近，联系方式是13691533279，13691533279。 这位朋友呢，有一台吸尘器要出手，带紫外线的杀菌功能，还有90%新，打算80转让，电话是17800808030，17800808030。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如果有些问题大家能够有答案的话呢，麻烦您给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么稍后呢是第二时段，第二时段呢我们将有一些新的问题要继续求助于我们热心的帮友们，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不一定非得奔同仁哈。当然您这是老毛病的话咱们另说啊。 对对对。 嗯，再来说这蛋白粉和这韭菜的事儿啊。 嗯， 大家说可以做肥料来浇花，但是就是你得会弄这个肥料， 哎， 你不能说直接冲了倒进那花就死了。 也不见得死，就是可能没什么作用啊，或者说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肥料它也是经过一个这个发酵的过程， 嗯， 一个处理的过程。也有朋友建议说，你可以直接埋在土里，在这个随着你浇花啊，它在这个土里边， 它自己发酵。 哎，它有一个慢慢的自己发酵， 哦， 啊。 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请这个花草植物方面的专家来讲这个养花种植的问题嘛。 嗯。 我们也有听众问说，有那个过期牛奶能不能给倒花里啊？ 啊。 他说不是不行，但是不能直接倒，就所有的肥料都要经过发酵之后， 对对对， 它才能起作用。如果说有的花它比较娇嫩的话，你直接咣当浇进去， 它这 真的人家就牺牲了， 这个，对，嗯，它那个环境变了，然后它那个根儿可能就坏了，啊。 对，如果这位听众呢，您不太会弄这个比例，不会处理的话，您可以送给会的人啊。 哎， 就肯定是不能吃了，不然的话您就干脆处理了，因为它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啊。嗯，这位听众也凑个热闹问个事儿啊，他说我也想问问蛋白粉的事儿。他说我这蛋白粉啊是朋友送的，我不就不想冲着喝， 嗯， 我就是不想冲着喝。他说我能不能给他蒸馒头或者蒸窝头里啊？ 好像没人拦着您。 哦，关键是这样，我觉得吧，嗯，不是不行，但是呢，首先就是蛋白质，如果你用水冲着喝的话呢，它都不让你用热水， 啊， 都得用温水或冷水，它怕破坏里面的一些物质。 容易破坏。 您说您都上锅蒸了，它是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哎，有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啊， 哎。对，就是它那个营养的东西可能不起作用，嗯，但是那个味儿可能还有点奶味儿什么的。 对， 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说蛋白粉不用水冲着喝的话呢，就是泡在牛奶里面、 哎、 粥里面，哎，果汁汤，什么做奶昔、冰激凌都是可以的，就一定要是凉一点、温一点的东西，而不能放在热的东西当中。 嗯，你比如您喝酸奶的时候，您再调理两勺蛋白粉，恐怕也没有什么 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热的或者蒸，可能它就不太起作用了。 高温还是不是太好， 对， 啊， 不适用于这些东西啊。 嗯， 好，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了韭菜的事儿啊，好几位都说了， 嗯， 说有的人就是一吃韭菜就闹肚子， 是吧？ 我们家有位男士就是，就不能沾这个， 就别吃，啊。 对，总而言之呢，吃韭菜确实不太容易消化。那么你如果肠胃本身不好的话呢，就少吃这东西， 嗯， 然后吃点山楂。现在山楂下来了， 哎， 你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助消化的，嗯， 对。还有听众说，你这胃啊肯定是受刺激了，来点健胃消食片， 哎，也行， 也行是吧？ 嗯 嗯，咱接着炒芹菜吧。 是炒芹菜，炒芹菜有什么好的妙招吗？ 没什么，基本都是配熏干，我看。 哦， 大家发过来的基本上都是熏干炒芹菜。 啊，哎，对，您买点里脊肉也行啊，里脊肉您切成肉丝儿，然后配着这个芹菜炒。就可以了啊。有的时候我也会拿鸡蛋炒芹菜。 嗯， 哎，这个芹菜我怎么切呢？我不切成就是咱们通常的那种，有的人就这比较细的芹菜直接切成那个差不多寸段，有的朋友呢是切着那个比较粗一点的，像那西芹啊，它斜着改刀切成那个斜刀的那个跟片似的。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成比较小的，像小丁似的那样的， 炒沫吃， 哎， 是吧？ 也谈不上芹菜沫，反正就是 小一点 碎的啊，比较碎一点的。这样的话，它一个是它的纤维就变短了，就是它脆也好，入味也好，其实都比较的好，就比较好弄。 我们家有一个邻居阿姨啊，就是现在不住在一块儿，原来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还是邻居，她老怎么做呢？我也还挺深的，就是她也是把那个芹菜啊切成比较小的丁儿， 对， 然后呢配点肉末和榨菜一起， 哎，也可以， 是吧？就有点像那个小咸菜似的， 下饭。 对，但是又不像咸菜那么咸，而且还挺香的。 哎，你 拌米饭， 对呀， 喝粥， 对呀。 哎，说就点烙饼加点馒头都特好吃。 是，你不是觉得不入味吗？这样可能入味的效果也更好。另外，炒芹菜的时候，就是你别把那个所有的叶子全都去掉。 嗯， 哎，这个比较嫩的那些部分，那个你把它留一点儿啊，那个大的、粗的、那个老的，你把它去掉。然后呢，你其实掺在一块儿炒，炒出来效果更好一些。 哎呀， 芹菜叶那个味儿也挺独特的。 突然让我想起了邻居阿姨了啊，他们家的炒芹菜。 好吧， 回头上他们家再吃点去。哎呀，这都是儿时的回忆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牙齿那个材料， 就咔嚓。 和这个电的问题啊，还有电视机的问题。 嗯， 我们先说牙齿。我刚刚把这个信息呢 拍成图片发给我们的一位牙科大夫林大夫，他给我用文字回复的，我念一下啊。他说全口假牙材料比较多，主要在于钢托还有树脂托啊，其实就是说他那个东西在于那个托，不在于牙那个本身。他说钢托呢又因为金属材料不一样，也分好多种，主要呢是骨铬是吧， 骨铬和 骨铬还有 合金吧，还是 对骨铬还有纯钛金，纯钛金属托。 嗯， 那么牙齿的那个材料其实都差不多的啊，就是您摔掉的那个牙齿本身 啊， 那个材料其实都差不多。那我估计您这个寸劲儿赶上了，就托没坏吧，牙摔坏了。嗯，他这个是在一大医院做的，花了10000多呢，按说应该没问题。如果您实在担心的话，您就拿着牙，您找他们去，让他们给您解释一下。另外呢，再给您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什么修复的办法，或者有什么保养的办法。 好。哎呀，这个刚才说也有朋友给这看眼科的朋友建议，打电话了，都已经联系了。 嗯， 那位朋友说他的母亲啊已经去过同仁医院看过西医了，就是西医建议他去看看中医的 啊。那就是说已经确诊了，然后西医觉得你这个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养一下啊。 对， 行吧， 这只能是慢慢来调了。 好吧。 嗯， 我们有听众给回复了一条啊，他说北京有一家专门治眼病的中医院，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说这家呢是中医眼科专科的，而且是公办的医保定点医院，然后还可以报销， 对， 是 医保定点， 对，是北京乃至全国都比较不错的中医眼科之一，说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那位听众也可以考虑去那儿看一看。刚才还有听众回复的是西院， 哎，对， 是吧？一位李大夫哈。 对，刚才说这个医院的朋友，就是给那个 打电话 的朋友打电话的。 行，我们把求助电话的说一下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自己经历过的好的信息，可以分享给他。老妈妈这个眼睛还是比较痛苦的啊。1583-245-9231，1583-245-9231。 是 啊，我们那位电视机啊还没挂墙上呢，还悬着呢，是吧？ 嗯、 有听众说哪位师傅给您挂呀？他们应该都有经验，您问他不就行了吗？ 这是个一般品牌的电视机，您买了以后，他都会有师傅上门安装。 对，我估计可能是自个儿。 啊他想自己弄， 哎，因为原来可能摆桌子上，现在不想摆了，我想挂起来，可能是自己弄啊。我刚才咨询了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我听听他是怎么回复的啊。你先说个别的， 好， 我找一下。 咱们刚才有朋友问那个，这个就是说那个想把他的吉他，然后那个能够置换或者是出手啊，咱们这个笛子朱老师给回了一个啊，因为他你听这名字，他是搞乐器的哈，乐器演奏，他说这个乐器啊，你跟别的商品好像又不太一样，他有点这个特殊性，他说有的时候这个旧的啊，如果你用的很完好，保存的很完好，它反而比新的值钱。啊，关键是得听那个音色，哎，这个我觉得它倒有道理。你想，比如说像什么吉他呀、啊笛子呀、啊甚至说提琴呢、啊，它的这个音箱，都是这个木质的。你像那个吉他的音箱也是木质的。那么这个木质的，首先它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木料的这个质地和它制作的这个工艺，你包括它的接缝啊，包括它的这种叫什么呀，这共振的这个性能啊，它如果哎多年来这么慢慢的通过演奏的这种磨合能够越来越合适，那它的音色就会越来越好。 总而言之是不一样， 哎，所以 不同档次 不太一样啊， 所以有可能旧的比新的还值钱。这是一个， 那你说你让人怎么办？ 对呀、哎， 你让人，所以人家说嘛，就换一个新旧程度差不多的嘛。 得说懂行的，就是你懂，你到那一听，虽然这琴100多年了啊，但是一听，哎呀妈呀，这音色太好了，可能人家也不会说就很便宜的就转让给你。 你说的是大师级制作的小提琴， 哎，对对， 那给你看一眼就不错了、啊， 是吧？行不行？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专业人士回复的关于电视的问题啊， 啊， 看看在这儿呢，给大家听一下啊。 怎么说？ 行，没问题，欢迎没问题啊，欢迎你，方老师。 这儿呢， 方老师，那个电视机底沿距地面的距离，一般的情况下，在客厅的情况下呢，一般都是在80公分。 80公分， 80厘米， 大家听到了吧？ 哦、 哎，就是一般啊，一般情况下是在80厘米啊。 哎、我还说高了啊，我说1米多。 对、 啊、 你。 除了说高了之外别的也高。还有刚才那个就是关于电的问题吧，就是燃气的那个问题啊， 对对对， 他也回复了一下，我们听一下啊，大家都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这个呢有可能是二次接地了，就是说水管和这个墙体里的这个地线接触到一起了，所以说呢建议用户呢把这个有金属部分的话呢做好这个什么，做好这个绝缘以后再重新放进去，有可能就是这个排烟管，因为它是金属的嘛，有可能它跟这个就是我们墙里边埋的钢筋，有可能我们师傅在打孔的时候把钢筋打断了，然后呢这个烟管跟钢筋头碰到一起，这样形成二次接地就会跳闸。 好，因为我们只是把这个文字发给师傅看了一下，就他根据他个人的经验考虑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啊，但具体是不是您再看看， 再查一查， 或者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专业的师傅再查一查，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 对，确实有的时候后装的那个热气，那个尤其是那个烟道打孔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注意需要啊。那个水管啊，里边的电线呀、啊，里边的钢筋啊，这都有可能被打到。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想问一下，就是那羽绒服 啊， 羽绒服，他说怎么给它恢复成原来蓬松的状态？ 哦，就是它肯定水洗了，对吧？ 对，羽绒服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呢，它不建议老洗， 对， 但是呢，它脏啊，你又不能不洗，就是它洗一回，它就差点意思， 对对对对 保暖上就都差点意思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冬衣啊，您不要仅那一件穿，你也有个两三件，就是稍微倒着穿，这样的话某一件就不会太脏。洗完之后呢，就是你要敲打敲打它。 哎，就是用那个，您比如家里要有鸡毛掸子呀， 哎， 你给它掉过个来啊，拿掸子把轻轻的啪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这么一抽打。 拿手也可以， 哎， 就等它干了之后，哎，它都会瘪了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就拿手就给我轻轻的拍，或者拿那个小棍儿，或者你说那鸡毛掸子。 哎，对， 对对对对。 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怨， 哎，不是您瞧，您 不能使那么大劲儿啊！ 就弹棉花那劲儿，你瞧没？挺挺烫， 没弹过，反正就轻轻的拍打。 对， 对对。 但是说，如果经过拍打之后，它依然恢复不了那个蓬松的状态， 嗯， 说明这个羽绒服， 哎，该换了， 日子差不多了，就它恢复不了了，因为它洗过一次之后，它就那个蓬松状态和保暖质量就会 差一 些，对，所以那个东西真的不能老洗。一旦说哪脏了的话呢，您可以局部洗，比如说袖口啊、领子什么的， 对，刷一刷啊。 一般就整个冬天穿完了，你再洗一回，或者采用干洗的方式， 拿出去保养。 对，行，咱们赶紧把这个不够的说一说吧，今天还有什么事儿？ 这有一个啊，刚才说了炒芹菜，这位朋友问了炒藕啊，说这个藕片儿。藕怎么炒呢？它能够又脆啊，然后又入味儿，这也是一个这个不好炒的菜。藕片啊，切成藕片，藕也能切成小粒儿，也能切成丁啊。这个关键看您的刀工了。我觉得这个调味儿的时候呢，勾点芡什么的，这都是让它能够吃起来更有滋味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另外说，你可以先焯一下，这是也可以的。方法应该差不多，没有 了行吧，还有听众问，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个眼科医院有没有地址啊？中医治眼睛的那个医院，麻烦这位。 他说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对，就有没有具体的地址啊？麻烦这位听众，刚给我们发信，您应该去过。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再给我们发一个，因为我们实在来不及查现在啊。 好， 我们还得说其他的事儿呢。先来说求购和反馈的信息吧，说点求购的啊。 看看求购的朋友还挺多的呢。这位朋友求购一个小炒锅，越小越好啊，是给宝宝做饭用的。电话是13520378939，13520378939。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二手的衣柜和应该是和冰箱，微信是18337592468。18337592468， 它是合冰箱还是就是衣柜冰箱？ 什么叫衣柜冰箱？不知道， 就是那就拉门的那种吧？它 是衣柜式的冰箱， 自己给称之为衣柜冰箱啊？ 冰箱都是拉门的吧？有推门？ 目前没有。行吧，大家尽量的把它写的明确一点啊， 对对对对， 要不然我们有时候猜不出来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小炒锅。越小越好。 我刚说了 哦，说了是吧？吸顶灯你说了吗？ 没有 啊。这位呢，想求购的是 厅内的吸顶灯两盏，说要配对的，要一样的啊，直径要求在50厘米以上。嗯，他们家那个卖灯饰的地儿离他们家太远了，他就不想去麻烦了，说想找一对啊。电话是13021275168，13021275168。 好，这位朋友求购电熨斗啊，最好新一点的，价格面议。电话是13716364113，13716364113。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有线键盘，就是 插在电脑上， 电脑键盘要有线的那种啊。 对对对。 嗯，他是在和平西桥附近，谁有闲置不用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8146559424，18146559424。 啊，这位朋友求购上海或天津产的26女车一辆，应该自行车，要求性能良好啊，可以骑。地址呢在东城区北二环鼓楼桥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691533279，13691533279。 这位听众呢也想求女士自行车，他要24或26的，好骑就行，价格可以商量，13146133880，13146133880。 好，这位住在九仙桥附近的朋友想求购的是一个脚踏三轮车，要8成新的，能拉货的那种，嗯，就平板呗。电话是13693076965，13693076965。 这位想求的是谁家有闲置不用的电视 啊， 没说要求啊，您老的还是液晶的还是什么都没说啊， 是大的小的都不论， 反正您不说就是给您自个儿添很多麻烦。1352094电话还不对，得咱也甭给他添麻烦了， 好吧，差一位啊。这位朋友求购那个天然气灶具啊，在南四环附近，电话是13552733137，13552733137。 福先生呢想求购的是一个大的立式的吸尘器， 哎，这说得很清楚。 对，电话是13671213034，13671213034。 好，这位朋友求购一个电动三轮或者是四轮，不是这电动三轮四轮，四轮不就成汽车了吗？ 对，这个电动的现在都有一些规 定 和要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就暂时不帮大家转让和求购了啊，大家理解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反馈的信息啊，你们周五的时候是帮周四的时候是帮人家起名字来的吗？ 有一位朋友有这么个要求，说他的兄弟啊开了一个手套厂啊，要求帮着起个名儿，我记着那个他还有个要求，就是有一个优字啊，优良的优，必须要包含在这个名字里。那么这位朋友给的三个建议呢，其中有两个含有优字啊，有一个没有，我觉得很热心啊，咱们在这儿呢分享给这个求助的这位朋友吧。嗯，一个是优握啊，有拿手握，一个是探优，还有一个是助手。他说了，祝开市大吉，前途光明。 嗯，谢谢您啊。还有听众分享的是。